干了眼泪，总算习惯残忍。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被时光损毁，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。我们笑着灰飞烟灭，常生气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被时光损毁，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。湮灭，人如鸿毛，命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煎熬骄傲，无所期待，无可乞讨，命运如刀，就让我来领教。人如 色的眼泪。爱如同白丝线，连牵动我的心弦。软弱的你不在这一束，也回荡在你的世界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。

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。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它总是用它的这段来洗我。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天空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雨中，有一现在云后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身后。 那片沙漠不开花，不愿为你牵挂。给爱流浪的人一个家，送给孤独的人真心话。经过这些年，你还想我吗？其实也不必回答。多情的人总以为无情伤心，又何苦执着谁对谁最真。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着，是否快乐的时光都会离别来收场？叫我怎么放？和你走过的昨天，是谁用回忆当作句点？ 永远和你住在那段回忆。